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请听报道。 摁一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准确率100%。 一块显示屏和摄像头就能达成武侠小说里的特异功能读唇术。记者体验了搜狗中文唇语识别技术，不久这项技术将和语音识别一起率先应用在车载上，解决噪声环境里交互的问题。 通过摄像头进行这个唇语识别，目前的技术来说是只有支持普通话，唇语识别之后可以分析出来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讲什么。目前的技术精度我们能达到60-70%左右的技术精度，现在是公共安全和民用领域。 身怀读唇术绝技后，来到医术科技展台，点击自己的手背就能接打电话、计时、玩游戏。原来这是因为戴上了全球首款能在手背上投影交互的手表。 这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世界最小的光机，1元硬币大一点，在手上可以实现，你看激光投影。手背上我跑步的话，它就可以计时。 你看直接播放， 然后直接点击手面能接听。 它还有一个技术就是超短焦嘛，一般的光机它是直投过去的，然后我们这个超短焦相当于它是斜着投到你手上。 嘴唇、手背上都能做文章，眼睛自然也可以。中科红霸的虹膜识别技术曾获得全球虹膜算法比赛冠军，它不但可以应用在反恐、公共安全、银行存取款等方向，更让人欣慰的是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应用在儿童走失项目中。 传统的儿童走失呢，都是用 DNA 做这种身份的鉴定，周期比较长，那一般可能几周以后。这个项目呢，我们和上海的找宝科技合作做的，它去年开始推，到现在已经有5万多名孩子的这个虹膜信息已经被采集到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黄永玉的紫砂壶主题展明天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黄永玉93岁的时候到宜兴画了140多把水浒传人物的紫砂壶，后来又加了120把大小不一的，一共近200把。今天开始到周日，一批清末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旧藏的古代书画珍品将在嘉德艺术中心进行拍卖。这次拍卖会上包括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家具工艺品、古籍善本等各门类近5400件拍品将上拍。讲座破解京西历史之谜，明天上午9点半在首图 A 座1层多功能厅举行。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协会副主席门学文将用亲身经历带读者畅游古代的京西。讲座《世界渡口与心灵之火》明天下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两位颇具代表性的青年诗人王志军和翟永明将以朗诵及对谈的形式和观众分享他们对写作、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想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晴转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由刘江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归去来》今日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热播。这部剧通过关注新时代留学生群体的成长蜕变，以及他们身后的社会阶级与背景，普遍反映了中国当代新青年的精神面貌，是一部极具现实关照意义的电视剧作品。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这些新青年的爱恋。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又是比较特殊的哈，爽跟我呢还有我们的几位嘉宾又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跟大家来互动直播。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就是正在东方卫视以及北京卫视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名字叫做《归去来》。 那当然今天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有奖品相送的。 没错， 本节目奖品是由舞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该剧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舞剧孔子，再加上您的关注心愿以及姓名电话什么的，就有可能啊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快点行动起来吧。好了，那接下来时间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老师。 我们先来请出哈这部剧归去来的编剧高璇，欢迎您高老师。 大家好，我是编剧高璇。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另外一位编剧哈，任宝如，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编剧任宝如。 欢迎。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当中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哈，这个演员马程程，欢迎您。 嗨，大家好，我是马程程，在剧中是演绿卡。 对，叫卢卡哈，但是对，因为在这个剧中他有一段情节，就是其实他是为了绿卡，然后跟这个电视剧当中一个其他的一个角色就有这种婚姻吧。对，所以呢说，好记的话叫他绿卡好了，所以就非常可爱的被称为绿卡啊。 是的，那为什么说刚才我们提到哈，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呢嘉宾和主持人还一边看着电视呢？因为此时此刻呢，这部电视连续剧《归去来》呢正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热播。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在北京卫视呢播出的是第8集。大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两位编剧老师高老师。 萧青因为想休学回家回国照顾母亲，现在安德森教授来挽留他，并且带来了他和他父亲的视频，一会儿他将看到特别动人的一幕，在那手机画面上看到病房里的妈妈。 非常感人啊。 对，算是个小高潮了吧。就是说前几集啊也会这个讲到留学生的一些心酸吧，就是说因为留学生远在国外，然后当自己的父母或者说国内的一些亲人哈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去和留，整个内心当中这种矛盾冲突哈，所以这个也挺揪心的。昨天看了预告。 是的是的。那这么着哈，接下来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本剧的导演刘江老师啊。欢迎一下刘江老师。好， 刘导。 刘导你好。刘导 哎，你好，你好， 大家好。 哎呀， 哎，我是刘佳。 哎，欢迎您哈，也感谢您在这个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哈，跟咱们一起来看这部剧《归去来》。反正我觉得，只要是有刘江老师、刘导的班底制作的电视剧，就是品质保证。 对对 对 吧？对 对, 对, 对。 哎，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很多很多的电视连续剧了哈。 嗯。 那这么着，那我们也想问问您哈，刘导，这是一部以海外留学生的奋斗和归来为题材的电视剧，您第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进行拍摄呢？ 这个主要是归功于这个编剧老师这个高学任宝如的这个创意啊，就是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创意找到我，然后我们之前就有约定要一定合作一次，但是合作什么呢是没有说好的。然后呢他有一天他们俩拿着这个创意来跟我聊，然后我一听非常有意思，就一拍即合了。对，所以说这个你们多采访采访这咱们两位编剧老师啊。对啊， 对，那得问问刘导啊，就是说这部剧因为是讲的海外留学的题材嘛，所以很多的景啊都是在国外拍摄的，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包括很低级出现的这种就是查抄违章的这个警察， 嗯， 然后还会说汉语等等等等哈，就大家很想知道一些幕后的故事 啊。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美国演员啊，说起来还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呢，就是一般他们说中文，就是你别看他说的，现在看上去说的挺溜的，但实际上他是一句话至少要提前准备一个礼拜。 哇！ 他必须提前准备一个礼拜。那么其实拍这场戏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小事故。 什么呀？ 就是他本来这句话，这位大哥，你犯法了，你知道吧？这几个字儿，是原来是比这个要多一些字，是比这要字儿要多一些的。结果呢，那个美方的副导演啊，就是中间环节上出现问题了，没把这个词儿提前给这个人，到现场他就完全不知道，就是要说中文，彻底就瞎了。但是呢我们在那个高速边上那个租的那个地方呢只能那天拍，没有机会再来了，我们不可能再等一星期让等他词儿好了再来，那么我们只能把那三句话，本来是三句中文，简化成这九个字基本上，然后就现场就来回来去教他，然后唐嫣也教他，罗晋也教他，我在监视里也教他，然后当时我们还拍的这个花絮特别好玩。对，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还挺有意思的哈。其实我们知道刘导之前的作品类型非常丰富，比如说像有商战剧、谍战剧、家庭剧，那么这两年呢开始接触或者说涉猎一些都市的情感剧哈。那么您觉得这部《归去来》和之前的一些作品相比，它的不同之处都有哪些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又得表扬咱们的编剧老师了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戏真的说句良心话，就是一个非常具备思想性的一个戏。就那么就是说，可能在我过去涉猎的那些故事里面，这个可能是思想含量，包括这个可能是就是更厚重的一部戏吧。哎，就是它除了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看性跟娱乐性之外，他的这种思想性是还是很厚重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一点来说是跟近几年我的其他的作品创作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这个对。 哦，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想了解咱们刘江导演的最新的这部作品，看看有什么不同之处， 嗯， 一定要关注北京卫视或者是东方卫视正在热播的这部《归去来了》哈。 对，然后刚才刘导也提到了，就是说两位编剧老师哈非常厉害，那今天也正好都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咱们也一块聊一聊整个这部剧的创作过程哈，还有他的一些创作的来龙去脉。 嗯，好，也再次感谢刘导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的， 谢 谢 您， 谢谢刘导，谢谢。 好，谢谢，谢谢，你们聊得开心。 好嘞， 谢谢， 您辛苦，谢谢。 好，谢谢。 好，那刚才我们听了刘导一个劲儿的夸哈，夸咱们的这个创作的团队，夸咱们的两位编剧老师高璇老师和任宝如老师。其实两位老师也是合作多次了吧？ 这次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几次了呀？ 我们一直在合作， 一直在合作，哇，厉害！你们就是一个团队是吧？ 不是，我们俩大学同班同学，然后上下铺的，然后毕业之后就一直搭档， 就是闺蜜呗。 对， 啊、 对，拍档闺蜜朋友， 朋友。 无话不说， 对， 那真的是太难了。 对， 就是说两个人在创作方面是属于那种经常会掐一掐擦出火花的呢，还是属于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一想就能想到一块儿去的那种呢？ 我们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就是年轻那晚儿都是在大学宿舍里掐，是吧？ 怀念经常掐的时候， 对， 现在属于。一拍即合的时候太多了，反而觉得没意思。 嗨， 现在经常顺平往一个方向走。 哦，是吗？ 对。 其实啊，这两位编剧老师高老师和任老师很早就开始关注海外的一些群体了。之前呢也写出过了像《别了温哥华》 嗯、 包括《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作品哈。但这次好像之前还是专程去美国进行一个月的这个采风和调研。那您觉得这一个月的时间对您二位创作这个剧本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太有价值了。我觉得实地采访和从生活中获取素材比我们坐在家里编要有价值的多得多。我们现在这部戏里面大量的关于留学生的状态以及重要的情节，包括绿卡身上的伤婚，包括程然身上的代课代考，后面都会出现的这些情节全部都是我们实地采访来的。我们采访了四个城市五所大学，将近40个留学生，他们讲的活生生的事例，直接给我们提供了素材。另外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一代留学生不同的样貌，他们有真正的学霸，也有在那边的熊孩子，也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特质，就是一种自立的人生和孤独的内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通过采访最后放到作品里来实现的。 所以这个绿卡哈也是其中前几集出现的一个很典型，就他有形形色色的人，绿卡可能是其中一种吧。就说商婚为了拿到这个绿卡，然后跟别人协议的去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之前我不知道这程程在演这角色之前对这样的一些状态了解吗？有没有深入去了解过一些就是留学生的状态呢？ 这个情况我倒没有了解过。对，因为编剧老师了解可以了，我只负责学习去理解这个人物，塑造这个人物。 那你觉得这个人物卢卡啊，绿卡身上哪一点最吸引你啊？ 卢卡身上有很多都吸引我。 比如说 绿卡是很明亮、很纯粹、很率性的这么一个女孩，勇敢的去追爱，而且对所有的事情这么执着，都是我很喜欢欣赏的。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人物。大家看了都会觉得很开心。 哦，那你觉得你身上跟他有相似之处吗？或者说完全不一样，他的性格跟我根本不一样？ 有相似之处，但是也不是完全一样。因为绿卡那么执着，那么热烈的去追程然，本人我是做不到的。但是 比较害羞是吧？ 对，生活中是很腼腆的。对，然后他身上那种开朗啊，然后热情啊，那种还是很相像的。 所以其实想问问任老师哈，就是您也是之前很早就关注过这个留学生的状态，您觉得比如说十几年前然后跟现在的留学生他的状态有一些变化吗？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啊，就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吧，可能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呦你出国了呀，那可是挺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咱们这边的经济发展也没有现在这么强。 对对， 所以你出国就意味着可能我在国内一个月生活费只需要两三千块钱，但我到国外一下子就得上万，对很多家庭来说是经济负担。但对好像今天来说很多家庭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说要命的负担了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任老师有没有了解过，就是说这么多年留学生的一种状态的改变呢？ 当然有了解过。因为十多年前的留学生的确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啊，就是周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你会听到他们谁家的孩子出去留学，你都会觉得啊，那他们家经济状况一定挺好的。 对对对， 就会孩子也挺厉害的，会是这种感觉哈。那如果孩子不厉害也出去了，经济状况肯定更好，就会有这种认识， 就没想奖学金了呗。 对对对，是这意思。但是近些年其实你会不需要特殊的渠道，不需要特别的留意 意，你就会很自然的发现，哎，身边怎么亲戚朋友啊，包括你的同学啊，家里头多多少少的都会有留学生， 嗯， 不管是就是怎么说呢，大学的研究生，甚至还有很多现在是中学就 中 学 高中就走了， 对，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孩子自己他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要去留学，我要去学什么，还有的是孩子在中国他就是一个其实有那种学习也不好啊，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那家长有时候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挺好的，说实在不行你出国吧，你就会觉得啊，出国已经变成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就是说你只要有经济能力就，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啊，这种这么普遍，包括你出去玩，我们经常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感受到， 嗯， 这是其实是我们国家整个一个经济形态和国力的一个体现，就是你会发现中国人在海外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不用焦虑了，你出去你英文不好也活得下去了，会找问路的没有那么难了， 买东西无障碍， 对，是的，如果你只是去旅游买东西，没有深度交流，你会觉得这事儿就很简单，即使你不跟团也不会特别费劲。 嗯， 这其实都在体现着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一个状态的变化，所以我们会觉得诶，说那现在如果再来写留学生会跟十几年前完全不同， 嗯， 我们才会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对，哎，其实我还想就是刚才那问题再多问一句啊，就是在美国那一个月的实地的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案例让您特别的感动或者说特别的记忆犹新的呢？ 嗯， 任老师。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你要说特别感动和记忆犹新，我记忆犹新是绝对有的。我们俩经常回来还在聊这个事件， 嗯，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就是陪我们采访的那个女孩就约了人来接我们。这个接我们的男孩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采访对象，而他第二天中午跟我们吃了一顿饭，他给我们简单的讲了几个故事，然后也没有说深入讲故事，就讲了几个点，我们俩就当时饭桌上一对眼神，伤婚待客待考，他当然不是讲的都是他自己的事儿，但他就讲他接触的东西， 嗯， 我们马上就知道那这条整个十几集的线有了，我们自己去填充生动的东西，我们去深入的了解，但是这几个点有了，因为当你听他讲出来的时候，不像你在家说看了新闻或者是看了听别人道听途说一些，你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或者是能够这个写到什么程度，听他讲完你就心里有底了，你就知道你可以去写了。 嗯，这真是发生在就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事儿， 真实的事儿。 是的。 嗯， 他们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群体，留学生在那边会抱团儿，因为他们很孤独。你说到感动，我想起一个小男孩，我们采访了一次，四个小时不够，后来又追采了一次。这个男孩呢，给我们讲他到美国的头三个月，他父亲把他送到纽约的一个美国前三的一个高中，就纯的男生，都是男生，那个高中课业并不繁重，然后经常学皮划艇啊，打高尔夫球啊，一个贵族高中， 男校是吧， 男校，那个男孩的家境很好，但是他说他三个月不开口，一句话讲不了。我说你是英文程度不好吗？他说不，我初二出去之前我的英语在杭州很好，我说，他说，但是我就是听不懂。我说是你的同学对你不好，有恶意吗？他说不，他们对我都特别好。我的室友成天拉着我去参加各种他们的朋友的聚会。他说，可是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他就每天晚上以泪洗面，他就心里在想，你们为什么在我14岁的时候就把我扔到这个地方？他就心里对父母充满了怨恨，然后。直到三月，他说过了三个月，突然他听懂了第一句话，他发现自己能张口了，然后他就很快，他就语言门就打开了， 就通了。 对，然后他就发现功课根本不在话下，因为他们那个高中的课程他全部都 学 过。后来他就是全班都来抄他的作业。 中国学生好厉害。 后来他又跟我们讲了他的恋爱，包括他的结婚，到现在我们也有联系，会知道他的情况。 哦， 他的这种感觉，就是后来我们放在成人身上。就是巨大的孤独感，就是他14岁被推到一个他自己根本应付不了的环境里，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心理来应付这个环境，所以他就整个的那个成长是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同时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填不满的坑，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爱。这个男孩的感觉，我们特别心疼， 就把这种感觉放在成人身上。 对，就是绿卡的伤婚的老公， 男朋友是 个缺爱的孩子， 对，是个富二代哈。 对， 对，熊孩子，表面上看上去是一熊孩子，对，但内心当中其实极其孤独。 对， 哎，那问问程程吧，程程，你觉得你在这个剧中扮演这个角色孤独吗？ 我们俩正好是相反的， 嗯， 他是缺爱，我是被给予了很多的爱。 嗯，哎，刚才编剧老师指了一下电视哈，现在电视上应该是正在演 的 是，哦， 对， 对， 诚然出场了。这个缺爱的孩子现在看起来面部表情似乎有一些的憔悴失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受到了震动。 哦，受到了震动， 正受到了肖青跟父母通视频的一个震撼。 嗯， 因为那个是他不曾了解的生活，那个阶层是他不了解的，但是他非常感动。 嗯， 一点点被触动。 对对对，是的。 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是吗？ 不， 国外，已经在 国 外。 对 对 对，肖青准备回国，但是被教授拦下了。 哦， 然后母亲在那边大洋，在国内隔着大洋给他视频说，我们一起加油，你不要回来。 嗯， 对对对。 因为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哈，就是女主角的母亲因为车祸啊，然后就住进了 ICU，然后在 ICU 呢，因为她在国外留学就很焦虑嘛，想马上回到母亲身边。 对， 但父亲就说你回到她身边也每天只能探视一个小时， 对， 你还不如在那边踏踏实实待着。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母亲就写了一个写字的一个板，然后去激励她，然后让她在那儿踏实待着， 好好的读书。这个也是我们了解到，我们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国外读书这么多年最困难一件时刻是什么？他们所有人都说家里的人 想家的时候 身体出状况或者是走， 嗯， 他们那种无法回来的那种感觉是最困难的时候。 对啊，因为你想想隔着几千公里啊，甚至是上万公里， 隔着一个海洋， 对，那种思念是无法言语的。你通过什么样的现在最高级的视频， 嗯， 通话语音等等等等，你也解决不了那种思乡的感情哈。 对， 那么现在唐嫣扮演的角色，她应该已经是决定留下来了，是不是？ 是的， 对， 机票退了吧， 我们听一小段。 飞机起飞前退了，嗯，损失了20%的手续费。 行啊，退了就好，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安心上课啊。 我也知道你惦记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可别为了学费啊生活费的事儿分神。 钱这个事儿本来就不该是你操心的，听见没有？ 今天安德斯教授告诉我，他决定把一份向内工作机会给我，让我做他的办公助理。嗯，时薪$10，一周要工作20个小时，这样的话一个月下来差不多就可以有$700-800的固定薪水了。 那每天就是要打工3-4个小时啊，会不会太辛苦啊？ 爸， 哎，其实我们一听真的是哈，每一个留学的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播出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归去来》。 哎，那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几位主创人员哈，一起聊一聊这部剧创作背后的故事。 嗯， 那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揭秘哈。 嗯，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iPad 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8豪迈登场，16.88-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

她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女孩子，因为她学霸嘛，我们说了她父亲是检察官，所以她从小去对法律就是从感兴趣，然后呢选择了学习法律，然后又受到爸爸的很大的影响，她的整个的性格都是这种比较明亮的阳光的，然后非常坚持原则的这样一个孩子。我们其实以前有过写不进去戏里的给她做的人物前史的设置，就是说萧青就是我们生活中见过的那种女孩，学习特别好啊，人也特别善良，但是特别的不擅长去早恋的那种女孩儿。我们生活中见过这样的孩子，并且我身边就有。我记得那个孩子有一次跟我说，我就当时高中的时候，我就想我高中怎么也应该初恋了，但是就没恋成。然后 还挺遗憾的。 到大学了，说怎么也要初恋了吧，又没恋成。就是说临出国了留学了，突然意识到我怎么都没把初恋留在国内呢？当时我们就说把这点放在萧青上非常合适，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所以你看到他唐嫣身上的那种感觉。觉得跟他特别贴合，他就是这种挺一根筋的，你就看他直，很非常直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呢，就是因为经历后面，因为他经历了很多需要他去选择、去纠结的情与法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但他一直都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做最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孩子。然后呢？舒澈，我们的男一号，我们开玩笑说，是励志萧青，棱角舒澈。舒澈明明是一个，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家里 富二代， 对，官二代吧，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其实有最大的便利，如果他接受他爸爸的安排，他是一片坦途。他不去想那么多对与错、是与非，他的人生是没有任何波折的。我们身边。生活中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包括我们在国外也看到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舒澈这样人物是我们社会现在很需要的。所以我们给他设置的就是我们希望的一个这样的孩子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有棱角的人，所以我们介绍，我们说是励志萧青，棱角舒澈。 这是一对 CP。 对，这是一对 CP。然后呢，要不你来介绍下一对。 好， 咱们的总结。 对，妙莹呢和他弟弟诚然是一对相反的孩子。妙莹是一个优秀的富二代。他身上良好的家教，财富给他带来的其实是束缚，所以妙莹身上一直有一种委曲求全的高贵。这个女孩其实是我们想通过她，想写出中国的富二代背负着家族甚至整个集团兴衰的未来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去写出那些富二代应该有的样子，就像舒澈，他是一个官二代该有的样子。那富二代你应该怎样去完善自己，担负起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集团的使命，来振兴这个国家。然后，我们为妙莹准备了一个备胎，就是宁明。宁明是我们可能这部戏里面所有的几个年轻人阶层最草根的一个，我们管他叫草根二代。宁明出生于一个特别普通的工薪家层阶层，他家庭是不可能有任何经济基础来帮助他完成留学的。他到美国是一个偶然，然后但是在一连串的偶然之中，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但实现了，不但得到了爱情，得到了不可能得到的爱情，也完善了他自己，做成了就在他的专业领域成为一个青年才俊。所以我们是希望宁明这样一个人物，通过塑造他来创造一种奇迹，给那些草根二代自我奋斗的一个未来的希望。然后第三对就是诚然跟绿卡这 对 儿，不作不死 couple。 怎么讲，怎么叫不作不死？ 诚然呢，刚才我们也聊过，诚然呢就是各种花样作死，所有我们把采访到的留学生这个群体的负面的 熊孩子 我们都放在了他身上。但同时也给他巨大的内心的一个孤独，因为他14岁就被送到了美国。他几乎是被父亲扔在了美国，一个人去处理他处理不了的所有的问题。虽然他很有钱，他唯一有的就是有钱。那绿卡他因为他 他大花钱大手大脚，一个月花了刷了20万，所以他爸爸经济制裁他，一个月只给他上限就是10000美金。一万美金对于普通人的留学生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对于程然那就是生不如死的日子。所以后来他实在在认为自己经济窘境的时候，他把自己给卖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程然算是美籍入籍了，所以他把自己卖了，就等于取了绿卡，他们俩就是一商婚。而一般正常商婚价钱是3到5万美金，已经高高的了，有的10000美金就可以下来。 哦，这还有这个行业的规矩呢。 这个交易和这个生意在美国是很，而且不光是亚裔，很多包括多少20年前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叫绿卡， 对， 大鼻子德帕迪约跟那个他们俩演的那个，其实写的也这种状况依然在继续，就是为了最便捷的最快速度拿到美国绿卡。那他俩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走到一起，但是一个没有爱，一个有爱，就成了一个离不掉的商婚。然后两个熊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俩打打闹闹以及各自追逐其他感情的，比如说程然受到了萧青的感召，那本来这个绿卡是引萧青为情敌的，对他有仇视的，并且我们设计了有一个情节，就是他去捉弄，当众侮辱和捉弄萧青。然后但是绿卡通过自己的行为看到了自己，让支持后勇，他也完成了一个成长。所以这对 couple 身上，我们设置的主题就是成长，他们学会了责任和自我完善。 一对熊孩子的成长， 对对对，一对熊孩子的蜕变哈。 对，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程程好像还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变故和事情，甚至是蹲了监狱了，是吧？ 那是程然进了监狱，对，我依然对在等他。 哦。那能不能也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人在剧中是怎么来蜕变的呢？怎么成长的呢？ 我们俩也其实都是为了爱去成长蜕变。我是这样子的，也是因为经历这些事情，然后懂得了知道自己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其实从这个角色身上学到了很多，就是觉得，就是感受到了像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人，就是想要美好的理想爱情和生活，都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奋斗，去创造，去真心的对待别人。真的是让我们感受了很多，感受到很多温暖，感受到很多正能量，力量，很感动，然后很开心。对，很幸福。 我觉得里面其实典型人物挺多的，包括刚才说哈，就说其实男主角他是一个官二代，但其实我觉得像他父亲这种角色，不光是说他是不是官员这样的一个很狭义的界定，就说其实他父亲代表的是一种喜欢什么事儿去强制他的儿子，然后特别强势的这样的父母。其实我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哈，就说父母非常强势，其实他们是很痛苦的，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我到底是要听父母的和不要听父母的这样边缘去挣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挣扎出来了，找到自己的一条路，但有些人最后其实是很痛苦的，一直郁郁不得志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也是就咱们身边很典型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哎，咱们来说说和导演的一些合作吧，因为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呢也采访到了刘江导演哈。刘江导演呢也对咱们这部剧呢是非常的喜爱，尤其呢是把功劳归功于两位编剧哈。而且我们听说其实刘导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导演，就特别好说话，对大家伙都特别的照顾。他在平时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和两位老师讨论剧本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吗？就是我的意思是在专业领域，在探讨业务上，他也是这么好说话吗？ 首先刘导是一个特别懂剧本的。他因为懂，所以他会生出很多 想法、 理解跟包容，所以我们关于剧本的讨论真的非常的顺畅。你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其实剧本的讨论的绝对时间并没有太多，没有说整日整夜然后叼着烟熏熏，哎呦，就那个烟雾缭绕特别痛苦，在那真的没有。 好多剧组不都是一开一天的会， 对，都谈谈剧本。 对对对， 我们真的没有 天天谈。 对，我们是就是每次见面有效沟通，然后就说我们想要这些怎么样设计，导演会把他自己的意见说，我更希望这样是 这样的略做一些调整，他从来不会说把他的一些想法强加给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故事自然生长的样子，这些人自然生长的样子来完成的这个剧本的交流和沟通，特别顺畅。所以其实我们跟导演在没有大的没有争执， 嗯，过程当中就没有矛盾啊！我天哪，太和谐了也。 对，确实很和谐。 对，所以这种我们看上去整个剧也都非常的平顺啊，就是您感觉风格也非常的统一。所以我们今天是请到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归去来》的这个剧组主创人员哈、啊，一块来聊一聊这部剧。当然呢，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是有奖品相送。本节目奖品呢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四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蕴含着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话先锋剧场不见不散。 对，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门票四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了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与蕴含着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话先锋剧场，咱们不见不散。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由刘江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归去来》今日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热播。这部剧通过关注新时代留学生群体的成长蜕变，以及他们身后的社会阶级与背景，普遍反映了中国当代新青年的精神面貌，是一部极具现实关照意义的电视剧作品。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这些新青年的爱恋。好了，北京时间的20:4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热播当中的电视剧《归去来》。 嗯，我们还是这个刚才跟两位编剧老师哈，还有一位这个主演聊了一下这部剧的主要的一些感情线，因为它正在热播当中，我们也不能做太多的剧透哈。就是虽然私底下咱们聊天的时候是知道了一些事儿，但 是 不能太多的剧透，所以咱们还是来聊一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事儿。据说两位编剧也经常去探班是吗？ 对， 对于这个选的这些演员呐，或者说他们身上是不是具备了当初你们写本子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形象呢，或者写本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说我这角色一定要让谁来演，他得长什么样？ 这个归功于导演，导演特别的会挑演员以及辅导演员的表演。当然了，在整个的剧本我们在大纲阶段我们就已经讨论到每位演员的人选，包括男主角女主角那时候的我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演员的定的这个过程中，导演都是跟我们有商有量的。 对， 嗯， 哎，听说其实当时就是选定他们俩罗晋和唐嫣演的时候，他们俩已经是公布情侣身份了，是吧？ 嗯，他们有一个过程，因为最早是定下来的是唐嫣，罗晋是隔了很久之后才定下来的。对。 而且我还听说他们俩当时公布了这种恋情之后，说反正我们俩以后就不会再演同一部剧了，因为之前他们俩不是演了好多剧吗？ 是的， 一块儿，但是没想到食言了。 对， 又出演了，又共同出演了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不是就更有感觉了？两位去探班的时候看他们俩演戏，林老师。 其实没有，他们在片场，他们是这样的，他们自己也是说过这个问题，说因为这个戏里面两个角色呢，是他们俩上来是先是一个互相并不是有比较对立的状态，那一直到后面两个人好上的过程也是很纠结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那种上两个人就甜呀甜的那种恋爱。所以呢，他们两个为了要保持自己的这种跟角色的这种融合感，在片场他们就是说，如果现在这样的拍戏，我们俩是对立状态，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一起， 都不说话的。 对，基本上很少说去过多的交流什么的。我觉得是为了要保持他们跟角色的一致性。我觉得还是他们演员自我训练的一个好习惯，我觉得这是。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挺有意思，就是说演员其实在生活当中角色并不会带到就是电视剧当中，就我们看到好多生活当中是一对夫妻， 然后在这个剧中演一对仇敌啊，这样的我们也是经常能看到。然后我们说他们在演仇敌的时候，看着他的另外一半跟别人在这个有一些什么亲热戏的时候，他们难道不难受吗？他说：“哎，这是我们的职业。” 对，他们是职业， 他们职业素养很高。 对的，是的、嗯， 他们瞬间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不会去想这个对面演我仇敌的人是我老公，他不会想这个问题 的。 的 对、 哦， 嗯，我记得上次哪部戏来着？然后是一对夫妻在里面演一对、这个、 哦，对，央八的一部剧。 对对。应该是一部军旅题材的剧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一对夫妻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直播间两个人就一直 两个人就吵起是真吵那个老婆已经都已经出离愤怒了，我感觉就被她老公说的 都 快掀桌了。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是戏里戏外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哈，差别的。那问问程程吧，程程和这个刘导的接触多吗？他有对你的这个戏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吗？ 嗯，和刘导是第二次合作。 对， 嗯，第一次是咱们相爱吧。 嗯，是的。 嗯，刘导是一个特别好的导演，然后像对我们这种新人演员，就是当我们对戏把握不准确的时候，他的一点点点拨对我们都受益匪浅，所以特别喜欢听导演讲戏。 嗯，每拍一部剧，然后就长进了不少呀。 对对，是的，学到很多。 嗯，再说剧中其他的一些老戏骨吧，因为就我看这弹幕上面还有人说，哎呦，是把《人民的名义》剧组给搬到这儿来了吗？因为《人民名义》当年就是一个就是良心剧嘛，就是说大家演的都非常出色，而这里面也有很多就咱们说的演技出色的这种老戏骨啊，也是导演特意挑的，然后找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演他们的年轻一代父母这样的一些角色，是吧？ 对对，因为父母的角色都非常的重。 嗯， 你像志文老师的舒旺，虽然其实不到40场戏，但是他是核心戏剧发动机。嗯、更不用说西林老师，他这个戏份的非常的重，所以这些角色都是我们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就基本上陆续定下来的，而且他们真的是表演非常非常的好、 嗯、 非常非常的厚重。 嗯，哎，那现场看这些老师，比如说志文老师啊，包括施老师啊，石可呀，凯丽姐啊、嗯、等等，这些现场飙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过瘾、啊 哎、太爽了。我觉得尤其、哦、就每个人的表演风格不一样、哦、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受益匪浅。你像跟唐嫣对手的爸爸施金明老师啊、 嗯 我们在监视器后面看施老师的表演，真是润物细无声， 不留痕迹的那种。 对， 真的是 那种平时那种不，然后他让对手演员很舒服，他拖着唐嫣在演，就是让对手非常的舒服。戏里当然他们的父女关系也是这样的，志文老师就是完爆他儿子、 嗯、 对，所以从戏里到戏外就是罗晋就也拖得住，就是那种斗戏那种飙戏，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老演员给这种年轻演员他们的这种成长，真的我是觉得我们看着在旁边都很过瘾。 对，我有一些这个青春题材的剧，父母啊可能没有下那么多功夫去挑的话呢，就会特别浮夸。 对， 就前段时间看了，我就不说哪个剧了，也是个偶像剧啊，然后父母就是典型的、 嗯、 就一演到什么富二代的父母一坐那儿就穿个貂然后拿一个包 是东北人吗？ 对，他就穿得很浮夸，就是整个他从一出场开始你就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完全没有在这个戏里面。但其实你看这部剧无论是哪位老师啊，这个演的包括石可老师就演到的那种就是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丈夫面前的那种隐忍啊，然后那种就是你会感觉他很真实，他很像你身边的 ABCD 朋友的父母那种感觉，而不是哇一说富二代的父母那真是了，来一身这种浮夸的那个造型的东西然后往那一坐，说话都得直接是啊我家的儿子，就类似这种感觉。可能 我觉得我们组的不管是长辈演员还是年轻辈的、 嗯、 他们都是在这部戏里面让自己成为了角色的那个人物。 对对，那些剧啊那些演员用力太过猛了、 嗯、 太想给自己有一个标签化的东西了，太想让自己能够立得住了，反而我觉得那样夸张的表演让自己这个角色就全毁了，对不对啊？ 是、 嗯、 其实这部剧呢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主题，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人到底应该去选择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还是应该选择做对的事情？ 嗯， 我觉得贯穿始终的好像就是这句话。那么你们剧组整个来讲，最想传递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又是什么呢？两位老师。 嗯，我们这部戏虽然写的是留学生和他们的父辈，但其实我们是想 通过这些人，通过留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社会的剖面，整个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架构。你刚才说的主题就是我们这部戏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我们总是在对自己有利和做对的事情中间徘徊，因为对的事情可能对你没有利，那么对自己有利的也许并不正确，你应该怎么来选？每个人都有犹豫，每个人都在会选择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这部戏探讨的主题。 其实很难啊，你选择起来真的太难了。 对，很深刻。但其实也是想这个替正在看追剧的一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最近也发现，其实现在在就是卫视播出的一些电视剧，可能普遍呢，对于现在就是看惯了网剧的一些朋友来说，节奏会偏慢一些哈。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前段时间我们采访的《好久不见》啊，也是可能前十集它会有一个很完善的铺陈的过程，但是现在可能很多网剧就是我第一集先死个人呐，然后接个吻呐，然后什么类似的就都出来了哈。我不知道两位资深的编剧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好的戏剧。矛盾和冲突是逐步升级的，归去来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结构，到最后它的矛盾冲突极致到坚不容发，让人喘不过来气。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人物线索众多，矛盾逐步升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铺陈的过程。 是随着剧情的这个铺陈，随着剧情的推进哈，我们会越来越被这部剧《归去来》所吸引。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来请我们的任宝如任老师，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一起关注正在热播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归去来》吧。 来，我们可以这个邀请一下大家伙哈。 来，任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收看电视剧《归去来》。谢谢。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集啊，应该一共是50多集这样的一个设置。 是。 现在是演到了第9集。 第九集了。 目前正在播出的是第9集哈，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 那当然了。 对，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这部，其实煞费苦心哈，这个呕心沥血去写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哈，归去来。 是的，正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正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念念不忘》。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的精彩介绍，谢谢您几位啦。 谢谢，谢谢， 谢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堂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这就是爱，每当感觉自己受了伤，不辞而别逃去了远方，躲多久走多远算疗伤，不如回到相爱的静默的旅程，房间冰冷不再有暖阳，多想留住你我的时光，念念不忘等待爱回响。 如果我们抓不住过去， 你好好躺下。 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不是你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 小静，你和我才是一样的人。 爱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ICO。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